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3号在首尔的民主工总会议室举行记者会，并宣布将在25号以烛光不会熄灭为主题举办第21次泛国民行动日。之前该团体20号在为国会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清算朴槿惠的恶弊和建设新的社会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好世道报道，南朝鲜的文艺人、工人等各阶层同一天在朝鲜日报社办公楼前展开示威斗争，表示抗议该报社侮辱反朴槿惠斗争的行为。